乐好，我是梅芳，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根据财政部的文告，最新一周的燃油等价补贴无变，让97个汽油价格最低到每公升3.35元，让95个汽油和柴油的价格直分别最低到每公升5.5元以及5.15元。少数的燃油价格将到3月2日到3月8日期间失效。经济部长拉菲扎南里指出，政府任务空间控制各家的开销，特别是建设的开销，以便会使更谨慎甲准确的增加规划，只也更加协助政府改善财政收入的需要。因此，政府到接下来的12到15个月内，无需要推出新的税务、消费税甲其他的税务，并将确保公厅可健康的实施，即将会使增加政府的收入。能力资源部长 V. Silva Kuma 指出，该部门一旦发现雇主解雇本地的员工，将取消接受雇主的放宽聘雇外劳规划所处置的配额。改雇本地员工，并以外劳取代的雇主和公司将抵触1955年雇佣法令第60M 的条文。任何违反这项条文的雇主和公司，每项的罪名可被判罚款最高5万令吉。通信局消费部副部长赵亮坤指出，从2009年到昨日，到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接获甲调查的5825宗滥用通信服务甲社交媒体的投诉案件中，有58%获接采631宗案件涉及散布色情的内容。其他的投诉案件包括546宗涉及涉恶的内容，74宗案件涉及威胁及不当的内容。美来西亚气象局发出警告，恶改补车骑士平兴、新美兰、美纳格格就福州将地数落后好，更好的级别达到每乡的水平。该局今早发布一份声明，当表示落后好的地区包括平兴州的美纳、北港格红滨。另外，吉兰都、明东、德马洛、马兰格广东这位地数落后得到车骑士。其他位地数落后的地区包括丁家楼、雪兰莪、吉隆坡、宝沙、平兴、孟庄、甲金达、东霹雳、甲金宝等。财政部指出，前面两座建 STR 建设器开放新型车去更新资料，直到3月31日，只是确保符合条件，获得政府小股库未有记录者会使提出申请。但是如何让有关消费者会使更新任何个资料？国内贸易及西沃成本部长达多斯里萨拉夫丁阿尤指出，该部长立即向受水灾影响的灾民，特别是由福州的水灾民提供食物的援助。目前，该部长又说向哥伦格斯加马等在清扬岛的水灾区临时搜索东西发放直接食品及弹药。再有四名救护和日记职员的失踪小组一栋路到英里的海湖被发现，死人了平安无事。美来西亚海事机构救护处主席努鲁希赞扎加里亚指出，该失踪小组相信是因电池损坏者飘到英里的海湖，距离最后侦察的位置大约13海里处。以补充，登记者外派把水中带回国，目前由印尼的公队进行维修。国际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日宣布，土耳其将到5月14日举行总统及议会的选举。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地开心评述，感谢你来收听。